利用千机伞，叶修躲过了这个看似无解的致盲配合，但是他被包围的处境可一点没变。林景言的冷暗雷虽被君莫笑冲锋撞飞，但韩文庆的大漠孤烟此时也已经千斤坠落地，直接开猛虎乱舞就轰了过来。又是直接开大招，一对一这样打会显得粗鄙不堪，但问题是韩文清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自己虽然没有为大招做出任何铺垫，但是他有队友。林静言和张家乐的致盲配合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千机伞遮蔽闪光弹遮的就是自己的视线，待伞重新收起时，大漠孤烟的拳头已经挥舞到了身边。猛虎乱舞，70级大招，是一个释放后可控技能。这一类技能因为操作者水准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威力。韩文清的拳法家水准自不必说，猛虎乱舞这个强攻技能正是他风格所喜爱的。在这一季中打出的超高速拳脚，绝不是正常操作下的动作可以跟上的，连续性的闪避其攻击绝无可能，除非一次闪出其攻击笼罩的范围。但是这也很不容易，因为猛虎乱舞实在太快，君莫笑伞收起，拳头移到面前，看起来连叶修也无法做出反应。君莫笑重拳，君莫笑一下子被轰得倒飞出去，但韩文清立即知道这不对。猛虎乱舞那是一个连续性的攻击技，上来一拳就把目标给抽飞，那还连续个什么劲儿？君莫笑这一倒飞有叶修的操作在里面，他在借这一拳之力加速拉开距离。以为叶修已经无法对这大招做出反应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只不过以为这样就完全躲过了猛虎乱舞，这样的想法也天真。大漠孤烟一步踏前，君莫笑刚刚拉出的这点距离就已经消失不见，拳脚依旧朝他身上轰杀上去，命中。只一拳，君莫笑顿时就被轰成渣了。君莫笑有这么脆弱？当然没有，影分身术。在拉开那短短一步距离的空档中，叶修已经飞快完成了，假身留下，君莫笑的真身已经闪出。孤身一人和霸图全队缠斗，叶修可没这么糊涂，无论如何他的目标还是跑，想尽一切办法跑。战斗毫无胜算，除非霸图现在停电，大家集体掉线。只可惜跑也没那么容易，这地下城副本将角色都装在有限的空间内，不像大地图上天高地远四面八方的任意驰骋，此时头顶脚下左右都是地下墙壁，对于试图逃走的叶修有如牢笼一般。很快他又被霸图远程限制近战追敌的配合给拿住了。 这副本里好像不爆装备的吧？ 叶修已经忧心忡忡地思考后事了。就之前的所有战斗来看，除了碎片，没有任何角色有多余的东西爆出。以神之领域的死亡爆率，这非常稀罕，已经差不多可以推论出这副本是不爆东西的。 你死了就知道了。 霸图这边不会因为叶修有这种困扰对他心慈手软，这一次他们的包围阵型更加完整，没太多战斗力的牧师十不转都是一个卡位的存在，拦住了君莫笑可能的变相。影分身术这种技能可以产生的位移距离更是完全在霸图的掌控之内。 好了好了，投降投降， 叶修说。 那又怎样？ 张家乐喊道，攻势一点没停。这种祸害只有死了才能让人安心，直到他说投降就停止攻击，那就等着他去钻空子吧。霸图的老将再没有被叶修的垃圾话给忽悠到。 去死吧！ 伴随着张家乐的一声大吼，百花缭乱甩手就要将一颗手雷扔到已被逼入死角的君莫笑的脚下。突然画面一闪，一个 QQ 窗口突然弹出，切换了他的界面，上面显示着君莫笑给您发送了一个窗口抖动。 卑鄙！ 张家乐一口老血喷出，连忙再切回游戏的时候，君莫笑已经不在。这个窗口抖动不是什么改变局面的神迹，只是扰乱了本该属于张家乐的最终一击。君莫笑最后还是被林静言的冷暗雷给干掉了。 怎么了？ 击杀了叶修本该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但是霸图几位却发现张家乐的脸色异常难看，纷纷询问着朝这边望来，然后就看到了张家乐电脑桌上面的 QQ 聊天窗，张家乐正在疯狂敲键盘，大段疾书谴责叶修这种非游戏内的干扰手段。 你居然没有隐身啊！ 霸图几位纷纷感慨，同时心下庆幸，还好他们都是隐身登陆的。君莫笑死亡没有爆出任何碎片，不出意外的并不在他身上。霸图可没有什么时间在这儿闲聊，星星还有四位没有找到，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在利用碎片做些什么了。 分头找吧，张新杰提议。 在干掉了叶修之后，所有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感，分头行事这样的部署此时才敢施展，之前的话真怕落了什么陷阱。 嗯，分吧。 霸图随即兵分两路，各走了一边，一路继续沿着这条跑道去，另一路却翻身回去追踪包子入侵之前走上的那条路。但是这百鬼巢穴的通道却没有这么单纯，兵分两路后难免还是遇到岔道，而霸图他们现在对于星星的去向一点线索也没有，只能继续再分，一直分到五个人都是单兵行事，搜索路线顿时大出了许多。 找到，他们已经在杀鬼王了，速度来。 终于林静年率先找到了星星死人，此时正在和鬼王激战，这鬼王若被击杀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但是林静年孤身一人却又不敢上去阻挠，只能赶忙催促队友。 我很近就到，张家乐回道。 兜兜转转了这么久，对于这百鬼巢穴的地形大家心里也在有点数了，张家乐判断自己很快能到，果然没两分钟张家乐就听到了那边激战的声音。 你在哪儿？ 张家乐消息林静言。 你到了？ 嗯， 我们俩先上， 林静言说。 你粘住苏沐橙，我来干扰另外三人， 张家乐做计划。 嗯， 林静言认同。 上， 两人角色立即冲出，按既定步骤，林静言的冷暗雷冲向沐雨成风，而张家乐则似乎自己攻击距离上的优势，对另三人开始了骚扰。面对三个新手，张家乐还是相当有自信的，百花缭乱冲得相当近，大范围的百花式光影扑下，直接就将三人一起笼罩了。这可是职业圈才有的高端打法，张家乐相信这些新手不会有多少应对经验，肯定会被干扰得晕头转向。 来了挺快的嘛。 结果就在这时，张家乐突然听到光影中有人说了一句话。 这声音是叶修？怎么会？ 张家乐有如被雷击一般木住，但是下一秒立即泪流满面了。 怎么不会？ 这又不是正规比赛，只是游戏里的一场活动，君莫笑死了，叶修从容换下一位继续操纵角色，这种事儿简单的就如一加一一样简单，但是这样简单的事儿偏偏就被霸图几位忽略了，连张新杰那样严谨的人都因为一直以来养成的职业惯性遗忘了这种可能，他们这些有素质的职业选手脑海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概念。叶修还在，那么他们这两人就上来干扰，这好像有点拖大了啊。 糟糕， 张家乐料定新手应付不了他的百花式打法，这才冲得如此生猛，但是现在有一个叶修。刚意识到不妙，一道人影已从光影中杀出，新手被光影闪晕了， 但是叶修却从光影分布中准确判断出了百花缭乱的站位，立即发动了进攻。而百花缭乱此时的站位实在是太近了一些，张家乐意识到不妙，想躲，韩嫣柔已经冲出，果然是战斗法师。张家乐欲哭无泪，避无可避，被韩嫣柔这一豪龙破军顶飞，直接镶在了墙上，跟着还有数个魔法炫纹直轰上来，再然后那鬼王追着韩嫣柔一击轰来，韩嫣柔斜身一躲，那扔出的也不知什么魔法攻击，也不会转弯的，结果正准确地轰到了百花缭乱身上。林静言发现叶修也在，顿时也知要糟糕，他们两人就赶上，就是考虑到这边除苏沐橙都是新手，他们可能无法攻下，但是调戏捣乱一下问题不大。结果叶修直接换号跑这边来，调戏到这位，那不和踢到铁板一样？得跑。林静言当机立断，立即不再朝沐雨乘风身上黏糊了，掉头就跑。苏沐橙立即大举反击，那重火力追着冷暗雷的屁股，轰得他各种狼狈。张家乐呢，从墙上离开时都没敢直接落地，叶修还在下边虎视眈眈呢。这家伙不止自己过来攻击，还利用自身仇恨把鬼王的攻击引导了过来。系统 NPC 的这种智商在大神面前实在不够看，明明应该算是和张家乐、林静言一伙，三对星星四，结果在这样的引导下搞得跟叶修的召唤兽似的，属他对张家乐做出的攻击最生猛。顶不住先撤，林静言叫道。你以为我不想吗？张家乐郁闷，他当然想跑，但是此时他已经被卡在了墙角，四处受敌。 血还有多少？ 叶修问他。